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首先就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出《月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诗集这本书的作者余秀华。余秀华你好。 大家好，我是余秀华。 好，那另外的一位呢是李想国，大众馆的主编，也是《月光落在左手上》的责任编辑杨小燕。小燕你好。 你好。 今天呢请到了二位，我们一起来说诗，一起来读诗，一起来聊生活。相信很多朋友对余秀华比较了解，近期呢大家如果注意看朋友圈或者是注意看新闻，会了解到余秀华是1976年生人，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村民，因为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致使行动不便。高中毕业之后呢闲赋在家，1998年开始写诗。应该说在诗刊上的作品呢被人看到了，让人体会到了这种对于生命的体验还有痛感。在2014年第九期刊发了他的诗之后呢，诗刊的微信号又从中选了几首农民、残疾人、诗人三种标签，引爆了公众对他的热议。然而余秀华说，我希望我写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是农民余秀华的。现在我手中拿到了这本诗，应该说这两天一直在细细的研读，有很多关于他自己的部分呢确实深深打动了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请到了读书俱乐部的曾经的主持人小燕老师啊，也是华表奖的获得者，金话筒的获得者，为大家一起来朗诵。当然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首先先问一下小燕姐，那么应该说很多朋友可能是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了余秀华的诗，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余秀华诗歌的？是什么打动了你？ 大概是半个多月以前，我在西安陪一个作者出差，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刷朋友圈，然后就看到了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这篇微信里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旅美学者诗人沈瑞写的，然后在里面大赞余秀华的诗歌，然后里面引用了大概四首余秀华的诗。当时我看过以后极为惊艳，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立刻找到余秀华，为他出诗集。 然后就找到了。 对， 然后 大概就是这是我深夜快11点多的事情，第二天早晨8点多我就联系上了余秀华。 那想问一下余秀华。于姐，那当时小燕联系到你的时候，你觉得惊讶吗？ 我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这个出版社，也不知道出版社的所有的事情，我还真的不觉得什么惊讶，因为不了解吧。 不了解啊，那么应该说很快哈，这个时间很快，不到10天的时间，这个书就已经出来了。 十多天、 啊，十多天的时间， 加上印刷时间，加上印刷，印刷因为那个纸张啊什么需要干透，最起码要7天时间。 那么提到余秀华，想问一下，是98年开始写诗的，到现在16、17年的时间了。 因为就是98年虽然开始写诗，但是也没有很认真的去学，写的很少。真正的认真的开始写是2003年以后的事情，但是从2009年有了电脑以后，才真正的很认真的来做这个事。 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加起来呢得有2000首诗了， 差不多 2000首诗了。 那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收录了多少首诗？ 嗯，一共收录了大约是140首诗。 嗯 嗯，是精选出来的。先是由作者余秀华亲选自己最喜欢的诗，然后我们又请了3位诗人，然后做了2轮、3轮的遴选，然后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读者看到的这个版本。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在其中选出了几首诗。我们这样，一边听着余秀华的诗，一边聊着她写诗的感悟，一边呢，我们来谈谈读书的生活。这首诗呢，是叫做《横店村的下午》，我们一起来听。 横店村的下午，恰巧阳光正好，照到坡上的屋脊，照到一排白杨，照到一方方小水塘，照到水塘边的水草，照到匍匐的蕨类植物，照到油菜、小麦。光阴不够平整，被那么多的植物分取，被一头牛分取，被水中央的鸭子分取，被一个个首饰分取，同时也被我分取。我用分取的光阴凑足了半辈子，母亲用这些零碎凑足了一头白发。只有万物欢腾，他们又凑足了一个春天。我们在这样的春天里，不过是把横店村重新捂热一遍。 横店村的下午，来自于余秀华的最新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出品于理想国。想问一下余秀华，横店是你生活的地方，在诗中呢也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方，它的一草一木，它的每一个建筑、每一个人、每一片村庄，应该说对你的诗集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你所有的诗歌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吗？ 是啊，因为我出生在那里，就没有离开过它，所以说所有的诗歌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 嗯，那写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你生活的全部，还只是一个消遣？ 它既不是我生活的全部，也不是我的一个消遣。我觉得这个诗歌我很喜欢，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喜欢，而且好像是灵魂里的一种需要，一种呼唤，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 嗯，那最开始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喜欢文学，有的呢会写小说，有的会写散文，有的就一些时事的话题会写一些杂文。那当时你怎么就选择了诗歌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因为我的手写字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吃力，因为诗歌它的字数比较少，我就选择了诗歌。而且这个诗歌它的形式，它所包含的气质也很符合我这个性格，也很符合我这个人的气质，所以就选择诗歌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吧。 嗯，小燕，其实我们在出版圈都知道哈，这个诗歌应该说比较的小众。 对， 在近几十年吧，我觉得应该从80年代后之后， 对， 很多年诗歌一直处在一个特别小众的这么一个时代啊。我们要说你这个出版社要出一部诗集，可能很多人都会睁大了眼睛说，哎呀，你还挺有追求，还挺有理想的，对吧？ 嗯，其实理想国出过一些，之前也出过一些诗集，比如说我们出过木心的所有的作品中有5本就是木心的诗集，平均首印量是1万册。还出过像 伊朗导演阿巴斯的诗集叫《随风而行》，那个也是一再加印的。我们最近今年刚出了台湾著名诗人杨牧诗选。嗯， 其实对作为理想国，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也夸哈，因为为什么说会夸呢？就是他还是比较有追求的出版方。 谢谢。 因为现在大家伙都在追求销量啊，你看美国这一年，也就是出个几万种图书。一直在往下降，但是中国呢一直在往上升，从十几万种到现在的40多万种图书，但是真正好的能有多少呢？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鱼龙混杂。作为理想国来讲呢，它可能不是完全注重所谓的销量，而是注重它的品质。 对， 据我了解啊， 是这样。 曾经有名人找到另外一家出版社，但是他写的呢不是自己的这些八卦或者是自己的这些名人圈里的事儿，只是写了一些老物件什么东西，结果找到另外一家人家不给出，找到了广西师范大学是吧，咱的理想国，后来就给出了。因为我采访到他了嘛，我就觉得当时我很感动哈。 你说的是汪涵的有味儿吗？我是那个书的责编。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好好夸夸，好好夸夸哈。这样我们一边听着诗一边来聊着，因为今天我们请小云老师录了好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呢我也非常喜欢，叫做《站在屋顶上的女人》。 屋顶上的女人，这是下午，一群水鸟白在微风里的下午，一水芦苇提心吊胆在飘零前的下午，一只喜鹊站在白杨树上的下午，一个橘子遗忘在枝头的下午，这是一个女人的下午，站在屋顶上看微光浮动的下午。她看见大路上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看见她。她看见他们大声的或小声交谈，没有人知道她听见。他计算着一个人从人群里走出来对他挥手，没有人知道他在计算。在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里，他又一次觉得与天空这么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诗《月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诗集。今天很高兴请到了余秀华，还有来自理想国大众馆的主编，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杨小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刚才这首诗呢叫做《站在屋顶上的女人》。其实我在看了这样的一首诗之后啊，我就能想象一个画面，当然这个画面很具象，但是我就在想，余秀华老师在写诗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是通过想象，是吗？ 是，应该其实有想象， 嗯， 没有想象的他，就写不出来诗歌，写出来的也不是好诗歌，我是这样理解的。 嗯，比方说你还写到了楼兰。就是对于这些遥远的地方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历史上的一些故事，您都是通过自己的阅读或者通过一些媒体来了解吗？ 对呀、啊，有时候通过阅读，有时候通过媒体吧，电视电脑渠道很多。嗯， 很多朋友可能也非常喜欢你写的诗，但是呢很多人都会把您称作脑瘫诗人、农妇诗人、农村诗人，那您对这些称谓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他们这些称谓只能说明我的一个身体身份，但是与我的诗歌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诗歌不仅仅写的是农村 不仅仅学的是农民和老旦，它的范围很广，嗯， 包括很多层面的东西， 对， 对吧？包括情感上的，包括亲情上的， 啊， 同时呢，也包括婚姻方面，很多很多，也写到了一些自然方面的东西， 对 啊。那么，孤独是您心里的一种常态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本来诗人为什么会写诗歌，就是因为他的内心是孤独的，和常人是不一样的，而且会越写越孤独，因为他对社会啊，对人生的认识，随着他的慢慢的提高，他的孤独性也会加重，这个是不会消失的。 嗯，当然稍微聊得有点沉重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余秀华，因为很多人都叫余姐嘛，我也叫声余姐吧，就是还是非常可爱的，非常顽皮的，喜欢开玩笑的，是吧，小燕老师？ 是的，前两天不是开那个媒体发布会嘛，然后当时有媒体好像还想问点儿挑衅的问题什么的，然后都被于老师当时秒倒在地。但是结束以后，所有的媒体都心服口服，然后都冲上前来争抢着要签名。 对，那天正好我上直播，然后就让我实习生过去做了一个， 可惜你没去。 对对，做了一个记录，然后回来就说：“哎呀，不得了啊！”这个不像是第一次面对媒体的。兵来将挡，水来吞土，什么问题全都能给他说回去，是吧？应该说自己的内心还是非常的丰富哈。但是我在书中呢也看到了一些比较沉重的问题，比方说如何看待不幸与死亡，可能这个也会是诗歌的一个灵感的源头，您觉得呢？ 我觉得死亡这个事是谁都要面对的，而且他是伴随在身边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到来，他可能在下一刻就会到来，所以说这就是说学的死亡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你会经常思索一件事情吗？说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的不公，因为医疗的原因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结果，会有这样的情绪经常绊扰着自己吗？ 这个倒不是觉得老天不公，我总是觉得是我自己不好，许多思维方式和做事的方式往往把自己搞得不那么好，这个还真不觉得老天不公。而且我在现实生活中，我的生活有父母在我的背后，我甚至觉得我是幸福的，因为他还算衣食无忧，虽然很贫困，但是也是衣食无忧的，与别人相比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于老师的心态非常的好啊，其实没有这种所谓的觉着老天不公，反而有时候会觉着自己可能不尽完美。 对， 书中呢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悲观情绪，但是我看到更多的可能是一些让我们温暖的情绪。比方说接下来的这样一首诗叫做每个春天我都会唱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每个春天我都会唱歌，每个春天我都会唱歌，看云朵从南来，风再轻一点，就是真正的春天了。一个人在田埂上，蒲公英怀抱着小小的火焰，在春天里奔跑，一直跑到村外，而我的歌声，它是听不到。我总想给他打电话，我有许多话没说， 一朵花开的时间太短，一个春天驻足的日子太少。他喊，我听不清楚，听不清楚。他听不清楚一个脑瘫人口齿不清的表白。那么多人经过春天，那么多花在打开，他猜不出我在说什么。但是每个春天我都会唱歌，歌声在风里摇曳的样子忧伤又甜蜜。 刚才的这首诗我在看的时候啊，觉着一股暖流啊，这个涌上心头。因为今天这些诗都是我选的，然后让小杨老师来读的。就是每个人读诗不太一样，如果呢让小燕来选，可能他会选择另外的十首诗，对吧？ 有可能。 然后你让董路来选，他可能会选择另外的十首诗。但是呢，总是有一些诗能够打动你的心里，够了，哪怕一首诗，其实我觉得就够了啊。有人说呀，余秀华的诗歌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呢，他是诗歌的挽救者。小燕，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这句话。 嗯。我也不敢妄论，只谈一些我的想法和感受。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时候热爱过诗歌的一个人，也读过很多诗。其实这些年来，有很长时间没有读过这样的让我，感动的、直击我心灵的诗句了。那么，我觉得余秀华的诗在，写得好和大众传播容易传播这两点上他都做到了。我觉得他是一种平衡。其实有的诗可能可能我们比如说有些整个诗评界会认为他是一个结构好的好诗，然后他非常有思想性，但是他可能不会那么深的触动你的灵魂。但我觉得他是一个灵魂的歌者，所以我认为我会和沈润是一派的，就是凡是能打动我的，我认为才是好诗。那这就是我的感受。 对，就像沈润所说的，说看了这样的诗呢，他会有一种疼痛感， 对， 浑身的疼痛感。但是看到一些华丽辞藻的诗歌呢，无感。 对， 但是它确实是结构上没有问题，文采上也没有问题，读起来呢也非常的押韵，但呢，给你产生的印象却不是那么的深刻。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朋友们，明天再见。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就像那夜空中凝视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世事变化，彼此却从不曾互相靠近。他们是来自黑暗的生命，守护着某一颗漂泊的心，却在每一个日出的时刻隐藏起自己暗淡的身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坠落向大地，在那浑浊的城市的梦中，变成一颗流星。